啊，这个胆囊什么那个地方的，大概在那个地方的结合部吧。 那个结合部，对了， 是吧？ 就是把这个十二指肠的肠头、胰腺这个胰头和胆囊、这个都切除了， 全部切除了。 全部切除了，这个要做了18个小时。这个手术的做的非常成功。非常成功。这医院也非常负责，每3个月的做一次复查。今年是第五年了。第五年的前几天的就是昨天跟前天我专门到这个医院又给复查一下。情况都非常好。非常好，这个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？手术以后啊。有这么几种情况。一个就是吃饭非常少。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刀口善。这个我多次叫爷就说的还是保守的，你这个如果再做手术不好弄，更难搞，是不是？现在做这个保守。他现在做就这个是24小时的是疼痛，就是能够忍受的这么一个疼痛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的话就多次出现这个肠梗阻，大便吧不成形，基本上是糖便。这个第四个就是失眠，就是个睡觉呀。失眠比较早啊，从这个2010年开始失眠，失眠以后到这个一到这2011年都搞得失眠还不好。到这个2012年都弄了那个缠腰龙，带状疱疹。 带状疱疹哦， 对， 这个、 到2013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，就开始做这个手术了。 身体当中有很多的病毒啊。 病毒对。第五个的话就是这个做了手术以后啊，因为它正好在消化系统了，是吧？这个胆固醇高，甘油三酯高，重度脂肪肝 啊。 这时候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呀、我刚才你讲这个呀，和外人这个病症是非常非常的符合 啊。 非常符合，完了以后呢，就是赶紧打电话就订上了咱们这个补高了 这个因为当时你说里边这个要很难买到，加上数量又很少，是不是？ 对。 我说那你的最后你的尽量的给我定2个周期吧，是不是？ 对。 我说我加入这一个周期肯定不行，是吧？我说你给我定上两个周期吧。这个我把他现在这情况就吃了咱们这以后这个情况 有什么变化呢？应该是有很大变化。 我给主任报告一下。一个的话就是食欲大增，总感到饿。但是又不敢叫他多吃。 少吃多餐可以啊。少少吃。 就是吃饭多了。这样的话就精气神肯定好了，是吧？精气神现在都相当不错。第二个的话就是个睡眠这个质量明显改善了。 睡眠 睡眠对，有时候可以通宵睡一个通宵，这个都可以了。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舌苔啊。原来那舌苔是发黄，齿痕也比较多。 现在呢？ 这个现在的话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变薄了。 变薄了。 这个舌苔变薄了，还是黄色。这个原来口味也比较重。他自己感觉不出来啊。现在口味明显减轻了。 没有那么口臭那么重。 对。明显减轻了。另外我还要请教一下主任啊。就是现在当前啊，就是这我可以断定啊，断定这个吃了以后是肯定他身体会产生巨大的变化。 但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他肚脐眼那的感觉怎么样了？ 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我现在我说了要跟你请教就请教这个 啊，我也是 最恼火的现在话就是这个肚脐眼这个刀口扇这个问题 啊。 刀口扇它这个完全是气，因为做这个 B 超呀做 CT 都做了。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肠里边五脏六腑没有任何问题。就是这一做就是一个气团。 他现在这个腹部总是有点那个胀，是吧？就是肚脐那个地方。 这几天不胀了吗？ 还胀吗？ 这几天是明显不胀。他家我家属去之后我给他坐着 啊， 这几天明显不胀了。 首先这个腹胀这个肚脐这里的刀口扇，像这个腹胀咱不做手术的话，它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的症状。那么引起腹胀，一个是胃肠道胀气，还有各种各样原因的腹水或者是肿瘤，它会引起腹胀。这是腹胀主要，你得知道这一点。那么他现在做的这个手术和他现在得的这个病，他本身就是消化系统的病。我说了，消化系统是腹胀一个常见的症状，对不对？腹胀就是消化系统，所以他的病本身就是消化系统。

消息，这就。